攻读马加伯下第九章。这时安提约古正从波斯地域含羞归来，他原来去了名叫波斯波里的京城，企图劫掠神殿和占领该城，但是当地民众都起来以武力抗拒，安提约古终于被当地的民众打败，含羞退回。他一到厄克巴塔纳，就听说尼加诺尔和提摩泰的军队溃败了，遂勃然大怒，想把别人打败他的耻辱向犹太人报复，于是命御者不停加紧赶路，其实是上天的惩罚催迫着他，因为他傲慢地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必使这城变为犹太人的坟场。但是无所不见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用不可救药和从未见过的病症打击了他。他刚说完这话，他的脏腑就痛不可忍，五内感到剧痛。这是极其公道的，因为他从前曾用各种罕见的刑罚难为过别人的脏腑。他不但不止息他的蛮横，反而更加骄傲，向犹太人发泄他的怒焰，下命快跑。正当御车风驰电掣的时刻，他忽然跌下来，且跌得十分惨重，浑身的肢体都错了节。刚才自命不凡，叱咤风云，想横梁山玉的人，如今却躺在地上，被人用床抬起，这事叫人们知道，是天主威能的显示。况且，又从这万恶的人身上生出了蛆虫，他虽还活着，可是肌肉却一块一块的脱落，疼痛万状，腐烂的臭味使全身作呕。刚才仿佛要触摸天上星辰的人，现今为他这难忍的臭味，没有一个人愿抬他。这样因痛苦缠身，他的狂傲才开始止息，因天主的惩罚，痛苦逐渐增加，他也逐渐觉悟。当他自己也无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时，就说，服从天主是理所当然的，有死有坏的人绝不可妄想与天主平衡。这恶人不住向那不再怜悯他的上主许愿说，他要把从前给予夷为平地化为坟场的圣城宣布为自由之地，要使一切先前决定不配埋葬而该与子女一同投给飞禽走兽做食物的犹太人得享与雅典人同等的待遇，要用最珍贵的礼物点缀他先前劫掠的圣殿，加倍偿还一切圣器，以自己的收入支付祭献的费用。此外，自己还要做一个犹太人，周游凡有人烟的地方，宣扬天主全能。然而，他的痛苦并未因此减轻，因为天主公义的审判已经来到他身上。他见自己已无希望，于是用哀恳的言辞给犹太人写了下面的一封信。安提约古王兼大元帅，祝良善的犹太国民安好，并祝健康幸福。倘若你们及你们的子女健康，万事如意，我就非常感谢上天。我今毫无能力，躺在床上，很怀念你们。自从我由波斯地狱回来，既患重病，所以将有关公益的事安排一下。我以为很有需要，不是因为我对我的病症已感绝望，反之我极希望脱离这病苦。不过 我想起先父每次带兵出征高原地区时，常先定下他的继承人，好在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或传来什么不幸的消息时，各省的居民都知道国事已有继承，不致发生暴乱。此外，我觉察晋邦的王子与邻国的君主都在窥探时机，等待事变，所以我指定我的儿子安提约古为王。他就是我出巡高原各省时曾给你们许多人托付介绍过的那位。我还给他写下了下面所写的一封信，因此我恳切哀求你们回想我对你们所施的公私恩惠，对我和我的儿子保持原有的友谊，因为我深信他必温柔和善地履行我的意志，甘愿救和你们。如此，这个毒神的杀人王受尽了向他加于别人的剧烈痛苦，在国外的群山中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挚友菲利伯收敛了他的尸首，但他害怕安提约古的儿子，就去了埃及，投奔普托勒米菲罗莫托。